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最近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慨？时间飞快，我们在北京也已经能够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跟你在音乐里头一起走进春天。前面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吴迪清《烟花三月》。 牵住你的手，相别在黄河楼，波涛万里长江水，送你下扬州。真情应伴你走，春色为你留，二十四桥明月夜，牵挂在扬州。扬州上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扬州城有没有人为你分担忧和愁？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知心人啊？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烟花三月是折不断的脸，梦里江南是喝不完的酒。西湖上牵住你的手，相别在黄河楼，波涛万里长江水，送你下扬州。真情伴你走，春色为你留，二十四桥明月夜，牵挂在扬州。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好朋友？扬州城有没有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知心人啊？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烟花三月是折不断的柳，梦里江南是喝不完的酒。西湖上 才知道思念总比那西湖瘦。 这是吴迪金在90年代就唱红的音乐作品，叫做《烟花三月》。不过在这个时节，每年的这个时节，你只要去扬州城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的确把扬州城唱得太美了。歌曲的开场就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牵着你的手，相别在黄鹤楼，波涛万里长江水，送你下扬州，真情伴你走，春色为你留，24桥明月夜，牵挂在扬州。就是开场这样的歌词，就让人断定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一定来源于李白的那一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的原句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李白在当年送别孟浩然所创作的一首送别诗句。在吴迪金的这首歌里面，除了上面我们说他的灵感创作来源于这首诗之外，其实在后面的歌词里面，他干脆就直接引用了原句。比如说后面的这一段：梦里江南是喝不完的酒，等到那孤帆远影碧空尽，才知道思念总比西湖瘦。不过在这里王平想更正一个事情，就是扬州它是坐落在江北的一座城市，而非江南，和这座城市隔江相望在江南的城市是江苏镇江。对，就是有着镇江陈醋金山寺的这座镇江城。不过说实话，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这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的确为扬州这座古城平添了无限的风韵。每每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春天到来的时候，即便我们当时在南京，还是希望可以有空去扬州转一转。古诗里面的春天极美，有着万物复苏，春光明媚，什么都是刚刚开始，什么都是满怀希望的状态。在这个春天里，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出去踏踏心，去走一走。如果有假期够长的话，你也可以到扬州转一转。这个时候正好是那里最美的时候，那里的天气，那里的烟柳，还有那里的琼花，都散发着浓浓的春天的气息。不过要提到扬州的琼花，我立马会想起很多年前看的一部宫斗戏《宫心计》，对不对？你有看过？你讲的那部戏，刘三好时常会说家乡，说家乡的琼花，对不对？好，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这座城市里面打拼，思念家乡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像刘三好一样，会想起家乡的那些景、那些物？好，我们来听佘诗曼在戏里面演唱的这首插曲《风车》。 雨点高

有些你熟悉的东西你再也找不回来了，在家乡你突然成了陌生的人。我想他的这些想法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受，但是我们相对来说好像没有那么细腻，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也创作不出来这样的诗句。反倒是偶尔听到李健的那首《异乡人》，或者是许巍的那首《故乡》，有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歌词，才会有这种感觉。孩子的一生，他在追求的就是那种自然安静神圣本质的诗歌行动，关心和坚信那些正在消亡而又必将在永恒高度放射金辉的事物。所以他会说，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菜，和每一个亲人通信，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另外就是他短暂的一生，其实为爱情也写过无数美好的篇章，但是他所赞美的爱情又让他多次受伤。他一生向往的那个远方，但是远方却一无所有。他说他一生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但是他认为所有的那种受难都是永恒的财富，所以他说一生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我个人觉得孩子在当年可能就是这样的心境之下才写就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诗，所以在后期我们读这首诗会有这种自然而天成的感觉。来听汪峰的这首春天里。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就认离去，请把我埋在春天里。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的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

似白花花，唱呀唱着家乡戏，还会说笑话。小孩小孩快快上学校，别考个鸭蛋抱回家，别考个鸭蛋抱回家。 来自于李志所演唱的《数鸭子》。我为什么会想起来听这首儿歌，原因是每年到这个时节，我首先会想到的不是春天的各色景象，而是苏轼的这首诗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是不是你在听那首儿歌《数鸭子》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会跟着一起哼唱？小时候我学这首儿歌的时候，时常会想，怎么是鸭蛋不是鸡蛋鹅蛋呢？我真的是纠结了好久，后来大家就一直说不要烤鸭蛋，不要烤鸭蛋，一直都这么说，所以我也就不再纠结，不再去想这件事情了。再次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一年之计在于春，好好规划一下，不要在年底给自己的交代是一个鸭蛋。好，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李健，春风十里不如你。 终于没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 自于冯唐的诗作《春》，摘自2011年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冯唐诗百首》里面。原句是这样的：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而在去年谷雨时节，李健在他的微博上发布了这首歌曲，据说这是冯唐的邀请之下，这两个诗人的远方终于在音乐当中交集到了一起。春风十里不如你不仅延续了李健一贯的音乐风格，以清新浪漫的形式，也将冯唐原著当中属于青春的躁动、悸动、心动一览无遗，更是李健与传奇的这个作词人左右的再度合作。默契十足的两个人在歌词中借助了三段不知如何，不知如何寻找你，芬芳还在我怀里，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不知如何形容我，只有你让我欢喜的层层递进，层层打开，将恋爱中的那种迟疑羞涩诠释的温度满满。春天来了，在这样一个需要爱情的时节，王平突然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张楚所演唱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春天，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陶喆所演唱的《望春风》。 路也不怕修订的青红的边吹，那七八回八出街就少年的五人了的味道，像个人注定想要问一件歹事，心爱乱一 翻唱的一首台湾地区的老民谣，叫做《望春风》。这首歌首度传唱应该是1933年，歌曲作曲者是知名的作曲家邓宇贤，作词人叫做李林秋，而原唱呢是30年代古伦美亚唱片公司当时极红的歌星纯纯，本名叫做刘清香。在歌词方面，他所描写的是少女思春的情景。按照词作者李林秋晚年回忆和学者的考据呢，这首歌应该源自于《西厢记》中的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而另外在歌曲方面，其歌曲的七音程中忽略了两音程的传统编曲方法，不但与其他流行音乐比较起来毫不逊色，而且更加的是意境优美，真的很享受。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林志炫所翻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 和也有春天，罗大佑1982年所创作的音乐作品是当时热播的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原唱是潘越云。而这首经典的歌曲要说到翻唱，那真的是不计其数。除了林志炫之外，我小时候听的最多的版本是陈方圆的版，当然还有水木年华、小娟和她的山谷里的居民、孟庭苇、苏芮。如果一定要找的话，我估计我至少要花10分钟才能说完这所有的歌手的名字。不过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纠结了这样的一个歌名，就是野百合也有春天，为什么单单就是野百合，不是野的其他的什么什么的话。哎，我后来得知，在南方野百合是自然界里最普遍存在的植物，只要有水边或者说适合它生长的环境，就有它的身影。不过呢，它和那些出身高贵的一些花朵，长在温室里的那些花朵一样，也会有春天，也会绽放出属于自己的那份美丽。而在这首歌里面所强调的寓意，就是你虽然渺小，可能甚至还是弱势群体，但是也会在经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关爱，然后展现出自己强大和美丽的这种状况。所以借着这首歌，王平想要在今天节目结尾的时候再次提醒各位，一年之计在于春，不管你现在如何，只要你努力，你就会越来越好，就会越来越得到别人的重视。不是有句老话叫做越努力越幸运吗？所以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生活，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希望你能够在年底的时候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好，这是来自于杨钰莹所演唱的我在春天等你，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你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淡淡思念，淡淡自定的芬芳，轻轻乐曲，静静时光的流淌，往事经过的地方，美丽的惆怅，就像那年那夜满天的星光。轻轻的风，轻轻摇动了路上，悄悄转身，悄悄流泪的脸庞，温暖背影的目光，像从前一样，我的心像春天的云霜，我在春天等你，思念随风化作雨，等待